第二十二集 Dino 太厉害了，你跟人家学。 岩壁下面好多人举着手机边拍边感慨，韩宁却没有功夫打开手机。他被秦威航攀岩的姿态迷住了，他原本以为攀岩会是比较消耗人耐心的运动，会像是天花板上的壁虎，却没想到秦威航更像是大树上的豹子。对，就是豹子。猫能攀爬不叫人吃惊，比猫大十倍有余的动物还能灵巧地上树才叫人惊叹。和另一边的领队小哥试探性的稳扎稳打的动作不同，秦威航的攀岩动作大开大合，充满动态。他做那些动感十足的动作时，经常会只剩双手，甚或一只手臂在岩壁上支撑自己。有时安宁甚至看不到他究竟抓住了什么，他就只是这样玄学地停留在半空，然后在高空绝壁以一个非常令人难以想象的单双臂引体向上的动作将自己拉了上去。秦威航的任何一只手一只脚仿佛都能作为支点，让他的身体去做更具冲击视觉的动作，会让观赏者看得惊心动魄，肾上腺素激飙。于老板也和他们科普了不少，说这叫动态动作。秦威航攀岩 90% 的时间都在 Dino， 另 10% 的时间在准备 Dino。 他对这个有瘾。 也没这么夸张吧。 安宁看着秦威航在岩壁上做着动作，有一处令他心快跳出嗓子眼的地方，是在最后一个挂片处，那里有一处屋檐状的天然凸起。秦威航用那种动态动作抵达了屋檐，那一下 Dino 过去，他的左右手在屋檐斜面处完成了一个一高一低的同时抓握，然而双脚脱离支撑，身体便被惯性的往空中甩了一下。秦威航的腿长，下半身的重量不可小觑，又因为是斜面，所以这是个角度很大的侧抛。他腰上剩余的两只快挂都跟着他甩荡起来，微风中传来机不可闻的浪浪呛呛声。安宁伸长脖子看着这一幕，这叫什么？高空漂移？蛟龙摆尾？这面岩壁和深水攀岩那次不同，虽然高度相仿，但也许是因为这一次自己离得近，他没有觉得秦威航渺小单薄。惯性将秦威航的身体侧抛起来时，他反而觉得秦威航确实太高大了，他头一次为这份高大捏一把汗，所以更加震惊于这个动作。因为身体的重量，秦威航得承受比他们这些人强大的多的离心力，但他的双臂依然能立刻收起，最快地控制住身体摆动的幅度，宛如一台人肉避震缓冲器。那画面要形容的话，就像悬崖边的雅马哈 R1， 后轮都拖出悬崖了，还能以一个翘后轮甩尾的动作把自己甩回悬崖上。秦威航已经回到了岩壁上，抬起膝盖抵在岩石上，右手向上方挂了最后一只快挂。安宁错觉自己听到了咔的一声清脆的响声，在那一秒和自己的心跳奇妙的合拍了。 像他个子这么高，骨架也大只，其实啊不太适合攀岩，就跟车子一样，底盘高，重心也高，他算是个奇葩，这可能就是天才吧。 这一次没有戏谑和诟病，语气中是自然流露的深深的折服。秦威航花了不到4分钟就完成了这段先锋攀，他没有登顶，只是把最后一把快挂挂上就打算下来了。下面的攀岩爱好者们纷纷喊起来， 快点 上啊， 红铁啊， 快上， 快点，快点， 最后一步了。 对啊， 加油，上啊， 别犹豫。 是啊， 秦威航 快点啊， 上去啊，上去啊！ 秦威航仰头看了看近在咫尺的峰顶，对他来说，要上去是轻而易举、易如反掌的。但是这条线路总是让他想起带着他五湖四海的飞，攀过祖国大江南北的中境。那时，这条线路上的所有膨胀钉和挂片都是中境钉好的，而自己是第一个爬这条线路的人。中境本来想钉6片，自己却很不以为然。说3片就够，这才多高。恍神时，安宁的声音又传进耳朵， 奇怪，为什么自己能一下分辨出他的声音？可能因为那小子平常太腼腆书生了，忽然这么打了鸡血的喊，没法让人不在意。 齐文航，上去啊！ 安宁兴奋地抬头冲上方的人喊着，他很少这么激动。虽然只有不到10层楼的高度，但是看见那一片阳光照在山顶，秦维航的身体就在阳光与阴影分野之处，那场面太诱惑了。他拿出了最大的诚意和音量喊着秦维航的名字，喊到嗓子都快劈叉了。然后就看见阳光之下那个逗留在第4个挂片处的身影忽然动了，也就几秒的功夫，他顺从众意地来到了峭壁之巅。安宁比同来的攀岩者们还要兴奋，小胖和梁胜涵也举起手机忙着拍照。安宁心潮起伏地想，他为什么会不想上去？他不知道站在上面有多帅吗？秦维航只在上面停留了一会儿，心想看到了吧，便背身速降下来。安宁只觉得一眨眼的功夫，秦维航就降落到自己眼前了。他下来时有什么扑在自己面上，俨然是风尘仆仆的感觉。秦维航下来后便被热情的鼓掌声和赞叹声包围了，他回了下头，见安宁就站在他左侧后方。他没想到对方站得离他这么近，一时有点错愕。安宁见他转头，迫不及待想表达崇拜，一句你好帅啊还没出口，秦维航就又匆匆转过了头，低着头忙着脱护具。安宁便抱着他的浅灰色卫衣站在一旁，耐心地等他，脸上挂着抑制不住的笑，俨然还沉浸在眼前这位帅气室友征服岩壁的精彩镜头里。一场野外攀岩的先锋领攀愣是让秦维航攀出了表演赛级别的赏心悦目。岩壁下方的众人讨论得热火朝天，有的还在研究秦维航的攀爬路线，秦维航手抓过的地方都留下了白色的镁粉印，下面的队员能有现成的线路作为参考。原本是挺方便的，但秦维航这种攀岩方式在场的人大多不敢模仿，研究完还是只能摇摇头，老老实实的一手一脚的上。 嗨，其实这种速度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毕竟要帮队员挂快挂还得配合一下人家保护员，我一看就知道是故意放慢了节奏的。这种难度的线路不夸张的说，他只挂一两个快挂也能完成，但是为了队员啊，这不把四个快挂都挂满了吗？ 啊，哥就是牛啊。 秦维航低着头飞快地卸掉了安全护具，但他还是没有转身回头，而是上前帮着保护员大罗一起收回了主绳。大罗是个身材敦实的哥们，已经累得满头大汗，见秦维航过来帮他， 我这次给绳还可以吧？ 秦维航其实有刻意放缓速度，但大罗的给绳确实很到位，至少他做 dyno 的时候没有觉得太束手束脚。这是第二次他和大罗合作了，第一次俱乐部邀请他时，大罗因为给绳慢了点，险些让他冲坠。如此看来，对方这次应该也打起了12万分的专注。 谢了啊。 应该的应该的，能做你的保护员太荣幸了。 秦维航选他做保护员，除了因为他经验还算丰富，还因为他体重够重，毕竟要能 hold 住秦维航下坠时的冲力。秦维航提前和他沟通过给绳方式，让他不要多想，双倍量的给绳，再加上有第一次合作的教训，这次才没有出错。要不然这么大开大合的攀岩方式，他真的担心自己会拖秦维航的后腿。安宁终于等到秦维航转过身来，他才对上秦维航的视线，就听见有人在喊秦维航。秦维航又朝喊声传来的方向转了过去，俱乐部的成员纷纷围上来请教他问题。安宁抱着秦维航的衣服走过来，站在秦维航肩膀后也认真听着。最难的无疑是那处天然屋檐，很容易发生冲坠，一个女生捂着胸口长吐一口气， 还是好怕冲坠啊。 你没冲坠过？ 我只在攀岩馆里冲坠过，后来先锋攀过2条5.10，都没冲坠过，所以这一次有点怕。 冲坠本来就是攀岩的一部分， 怕他做什么？ 对呀， 不用怕，不是怕 了。他声音低沉，技术又那么牛逼，长得又高大英俊，说什么都像定海神针一样。只见一群年纪比秦威航还大的人如小鸡啄米般点着头，那画面，韩宁都忍不住想笑。